第五集。我和这只猫轮流住了四个院子，又吃了几天变着花样的鱼，在第四天的时候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旅程。我在路上劝说他变小一点，要不然我们很有可能被直接扣在火车站。他却神秘一笑，说没事儿。直到我顺利过了安检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车站里的缉毒犬对着我叫了又叫，警察叔叔查了我一遍又一遍，才终于放过。我想吧，是别的人看不见它，动物却能看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缉毒犬不怕它，那天的野狗却是怕得不行。难道因为缉毒犬是公务员，一身正气，所以不怕？我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。上了火车，我发现我好像幸运起来，我竟然买到了下铺的票，这就好像是中大奖一样。坐火车回去需要17-18个小时，我在车上泡了两桶泡面喂给他吃，他贼嫌弃。 祖宗啊，这鲜虾鱼板不也算是鱼吗？到地儿了我请你吃好吃的，好吧？ 我仗着现在有钱了，买了软卧，上了车之后关了门，跟他在下铺说话也不怕人听见，毕竟买软卧的人确实少。但上了车以后我又觉得，钱就应该花在刀刃上，不用买那些什么虚假的食物，吃点实在的就行。惹得这只猫一路都不让我摸，我悄咪咪的伸手过去，就把我的手用尾巴打掉。看这个样子，好像是气得恨不得咬我一口。 你怎么这么抠搜，给我买鲍鱼片能怎么样啊？会耽误你买楼吗？ 哎呀，那玩意儿不健康，回家以后我给你做好不好？咱们到了大房子里我给你做，一年365天，天天不重样，行不行？他微微转过头来瞪了我一眼，又凑过来吃我手上有些凉了的鲜虾鱼板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上车之后他的心情好像不太好，干脆从他的身后抱他，在他的后背上蹭来蹭去。 你怎么了呀？怎么不高兴，老公？ 没怎么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说嘛，说嘛。 他有些烦躁地甩着尾巴，又像是忽然泄了气一般的蔫了，转过来躺下，露出肚皮来让我躺上去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扒拉着我的头。 好久没离开那鬼地方，有点不习惯。你以后要对我好，给我做很多很多好吃的。 好好好，依你依你都依你。 那你还要对我好，1周7次。 哦，你大爷的，在这儿等着我了。我想起来跟他据理力争，人类这么搞是会死掉的。但是他死死按着我不让我动，一下一下拍着我的后背，温柔地说道。我不再挣扎，摸着他的毛，有一下没一下漫不经心地理顺。 还有，给我生个小喵喵。 我倒是可以答应你，但我是个带伴儿的，够呛能生。而且人类1周7次，一年内我就会嗝屁的。 唉，人类真是脆弱，可是人类又有点点迷人。给你1周7天，绝不是我真实的想法，不过是我本能在作祟。 我似乎可以理解为他很喜欢我，于是我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。谢谢老公。 嘿，不客气。你也知道本能不可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1周7次，并且你要给我生小喵喵。 哼，我生你奶奶个孙子。我泄愤一样的啊呜咬了他一口。猫就是这样一种散漫又固执的动物，它可以躺在你脚下求摸摸，你一摸它它却要咬你，也可以一动不动在老鼠洞口守着几个小时，只为玩老鼠，让人琢磨不透。所以猫是主子，是神，人类是它忠诚的仆人和信徒。嗯，我就这样胡思乱想地趴在它柔软的腹部睡了过去。它用爪子拢着我，怕我掉下去。在半夜的时候，门开了，带进来了一阵咸湿的海风。我揉了揉鼻子清醒过来， 我们对面的下铺上坐了一个漂亮的女人，穿着一身暗红色旗袍，盘着精致的发髻，像是从老香烟广告画中走出的女郎，眼角有一颗精巧的赤红色泪痣，在她白得过分的脸上显得格外的夺目。她坐在我们对面有些迷茫。 你好，请问这火车开向哪？ 我未免感觉到有些惊奇了，上了车却不知道目的地。我还在发呆，旁边的黑猫先说了话，懒洋洋地舔着爪子回应道：“ 哎，到锦城。” 那漂亮女人似乎没听见，仍然固执地问我：“这班车到哪？”我试探性地说出了一个地点，她却像是复读机一样地问。死猫依然在孜孜不倦地舔爪子。 别跟他说话，不怕了？ 我疑惑地看着他。怕什么？人家又没有问我的生辰八字，再说跟他在一起，谁还能把我怎么样吗？这个女人看着也很正常，透过车窗的月光把她的影子隐隐绰绰打在地上。我扬了扬下巴，示意黑猫看地上清晰的影子，他却突然站起身来，从床上一跃而下，一巴掌打碎了那道不甚清晰的影子。随着一阵尖利的叫声响起，那影子飞快地扑向我。我蹭的一下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对面的女人应声而倒，昏迷不醒。那影子却是一头撞进了我的玉佩之中。我惊讶地看着眼前一切，说不出话来。 哎呀，没事儿，不怕不怕，老公在呢啊！ 他走过来紧紧挨着我，用巨大的猫猫头蹭我的脸，又舔了舔我的脸，安慰道：“ 我看我们还是别卖了吧，这玩意儿能收鬼，保平安呢。” 哎呀，你都有我了，还用这东西做什么？不过是个暂时容身的容器罢了，收鬼还谈不上，他本就想进去躲一躲的，不是想伤你，别怕啊。 他又转身走到那女人面前，左右看了看，又嗅了嗅，随后举起了爪子。我本来以为他要用什么法术让这个女人苏醒，却没想到他干净利落的一爪子摁在女人的胸口，干脆利落的把人直接踩醒。那女人醒过来，惊恐地盯着我，好像刚才是我在她胸口捶了一下。我只好讪讪地笑起来。 抱歉啊，我看你刚才晕过去了，采用了一些措施，你没事吧？ 啊，没事，就是有点疼。 我尴尬地笑了笑，躺了回去，瞪了那只死猫一眼。可是这只猫又抱着我睡着了。人跟猫在一起就是容易睡觉，可恶。等我再醒过来，怀里的猫已经不见了，对面的漂亮姑娘正掩着嘴跟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男人聊天，看起来特开心。我爬起来，揉着眼睛点了点头，算是打了个招呼。那男人却转过身来对我吹了个口哨，他伸出手，在我掌心暧昧地点了两下。 相逢是缘，握个手吧，我叫乌闲茶。 这个男人看向我，五官深邃，有点混血的感觉，眸子是清澈的碧绿色。我与他对视的一瞬间，化作猫的树瞳向我示意。我暗自用力握紧他的手。 奶奶个腿儿，变成人的第一件事就是跟漂亮小姑娘唠嗑。呸，你没有心。 你好，宁静。幸会幸会 幸会幸会你奶奶个头。